纪念总联朝鲜大学建校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2号在日本东京的朝鲜大学举行。参加讨论会的有朝鲜大学校长、实践615共同宣言海外委员会、美国地区委员会委员长等各海外同胞团体代表，日本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教授、研究师、学生和同胞。参加者就为海外同胞的民族教育历史情况和今后课题做了发言。他们对于在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出现要毁损各朝鲜学校所争取的法人许可的动向表示了忧虑。他们强调，针对国际上由排外主义势力抬头的事态，有必要讨论有关维护民族教育权利的问题。会上宣读了呼吁书。学术讨论会结束后，举行了朝鲜大学学生纪念演出和祝贺宴会。